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好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聊的可是当今华语乐坛在外形、演唱、创作三方面俱佳的优质偶像王力宏。选择走上音乐之路的力宏，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曾经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前途，后来他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寄了一卷录影带给他的表叔知名音乐人李健富。这卷录音带的内容包括了他在舞台剧、合唱团的表演，还有钢琴自弹自唱等等才艺展示。后来他得到了李健富的赏识，将他推荐给了另外一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李寿全和他签了2年的合约。从此王力宏正式展开了在台湾流行音乐界的发展。一起来听王力宏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情敌贝多芬》。 你不管我有多妒忌，也不管我怎么抗议，它永远是你说不腻的话题，你让我为它受尽委屈，爱知道多久都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情人完整的心，别说我太害怕。